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西四环定慧桥北向南有事故，队尾排到四季青桥。南沙窝桥南向北也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下班快乐，各位！ 只要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我旁边坐的是谁了。因为就是你还和郭鹏挺不一样的。 哎， 就郭鹏每次来的时候就会 怎么打招呼？ 效仿老白 ，Hello。 然后就是，那我很好奇，大家有没有觉得，哎，好像跟老白很像啊？这个声音， 嗯， 不太像。他这个表情就是，嗯， 因为现在我们有收到，就是大家的这个对于郭鹏那一声的这个大家的反应， 打招呼 是 吧？ 听到有很多朋友觉得说你和老白的声音还有点 像。所以为了区分啊，我就一定要换一个，我多说俩字儿成不成？ 下班快乐啦，朋友们！现在正在赶往下一场，就是也就是说刚刚下班，然后换上自己的轻松便装，准备去往这个饭局的各位女青年们，不要忘记，记得补妆。 那我要提醒各位男青年们，不要忘记听我们的节目啊。 好了，我们先来送上一首歌，告别一整天的工作。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我今天就在想说， 嗯， 下班路上今天应该听什么歌比较好呢？就可能说大家， 怎么选的？ 大家也就觉得比较喜欢一些热情洋溢的，更好，最好是能够坐在车厢里面 跟着一块唱， 对， 车厢卡拉 OK 的感觉 ，KTV 的感觉。所以呢，特别选送这首来自哈林庾澄庆《热情的沙漠》送给你们。 这首歌曲其实我特别想说，跟我今天的衣服颜色很像， 就沙漠土色， 热情沙漠，对，没错，送给各位。 热情的沙漠来自哈林庾澄庆。 我。 来自庾澄庆热情的沙漠、啊、有没有一些朋友跟我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总是把这首歌和费翔那首冬天里的一把火傻傻分不清楚、 哎、有点像啊。而且刚才借着艾科介绍完这首歌之后，我特别想作为一个这样的我们广大听友的一个小特工的感觉啊，跟各位分享一下直播间的花絮。 怎么了？ 以往我跟艾科搭节目呢都能、啊、听到艾科是跟着词儿来唱歌的、 嗯、 今天不是，今天听到这首歌刚刚过的副歌都没唱啊，后来是嘿哈嘿哈， 就是很空有力的。 我以为艾科要唱 rap， 你知道吗？又又， 就是因为你不太擅长的这个曲风啊， 嗯， 只能说不太擅长， 只能跟着旋律来走，跟着情绪来走。 或者说，这样坐在车里的各位朋友，如果实在记不清楚其中的歌词，嗯、可能也只能摇头晃脑一下了。 对，比如像我一样了。 好了，今天的 Goodbye Work， 热情的沙漠来自 FM 97.4娱乐最王牌，感觉，哎，提到沙漠这两个字有点贫瘠。 那我们需要用一些资讯来丰富一下了， 所以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 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10月20、21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剧作《日瓦戈医生》改编同名话剧首次来华，诠释特殊年代下人性自由与尊严的悲壮挽歌。王牌推荐，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今天首先要和大家分享两部不错的外国电影。第一部呢，就是由意大利女导演阿里切·罗尔瓦赫尔自编自导的电影，叫做《幸福的拉加罗》，它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 哦，现在好多这样题材，而且这部电影是采用这种16毫米的胶片来进行摄影， 是的， 就正在表现这种像古典油画一样的美丽的意大利乡村生活。 对，而且据说这个其中男主角的脸庞也好像那个古典雕塑一样，就是很帅气逼人。 好，说到这儿我要打断一下，特别想采访一下艾科，也是说到这个男主角古典雕塑般的脸庞，你下意识反就想到了哪个演员吧？ 我没有想到演员，我想到一个雕塑、嗯、就那个沉思者啊，对啊， 展现力量与美的那种感觉， 是线条版。 你知道我想到是陈坤 哦， 是不是还挺贴切的？ 是有一点， 对对对，还挺有风格，而且是棱角分明。 哎，他听到这个话应该会很开心吧？ 那我要在微博上艾特一下。 其实这个电影呢，讲的是一个穿越时空的魔幻寓言故事。 嗯， 不过呢，故事并不像说画面那样形容起来很古典优美的感觉，而是透露出对人性的讽刺。 而且这部电影呢，也是要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金棕榈奖的提名以及最佳编剧奖， 嗯， 所以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对，另外和大家推荐一部也是叩问灵魂的电影，叫做《冒牌上位》，也是一部看完之后会让人觉得说，哎，我要反思一点什么。 这部电影呢，跟刚才说的就是不在乎展现这个美丽生活了啊，它是以这个二战为主题，是讲述二战即将结束的两周以前，一位普通士兵突然得到了一套军官制服，所以摇身一变变成了冒牌上位。 哦， 就是一个假扮的过程啊，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为所欲为的故事、 哦、 所以也是生动的诠释这种平庸之恶吧，怎么在普通人身上来发酵。 对，有人，我之前看过一篇推送，就是关于这部电影的， 嗯， 他说那个如何把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刽子手需要几步、 哦、 就是其实说普通人就和一个魔鬼其实是在一线之隔的。 那你下回再看到如何把一个普通人变成这个吴彦祖的话能发给我吗？ 啊，好吧，不要继续，我们 讲了一个冷笑话。 好了，给大家推荐两部电影，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把太细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做灰色的监牢，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吼叫，把太硬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心碎的方式。 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田馥甄这首《魔鬼中的天使》，我想到了是另外一个人，就是最近在综艺节目上还挺火这个康树龙 啊。 第一次在盲选面试，就是面试这个亮相的时候啊，就首先唱的就是《魔鬼中的天使》。 怎么样，呈现的效果？ 怎么说？我特别想说的是，这个真到比赛的关键时刻，是真的考验一个人大心脏的能力，就是关键时刻心态能否沉稳。 对，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说的一个逆商的问题。 对， 就是，有的人逆商很高，在面对这种所谓的挫折的时候，他 越挫越勇， 他并不觉得这是一种挫折，他反而觉得说，哎，激活了他某一个细胞。 对对，但是很遗憾，就康树龙可能在最近几周的比赛当中发挥的不是特别的稳定。 没有关系，我们挺你。 所以就看到考验一下各位这个关键时刻能否沉得住气，做出正确选择。比如说接下来要推荐的这本就是推理小说， 《推理作家的信条》，是由80后的推理作家叫做王稼俊创作的一本短篇集，它其中包含了六篇短小精悍的有趣的故事。 比如说最有趣的一点，这也是我最吸引的，就是它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写作 啊。 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翻开这本书之后，第一页是，当你翻开这一页阅读这一行文字的时候，你就成了我的共犯。 哎，有种神秘的感觉，是不 是？哎，对， 就感觉好像是沉浸式的那种阅读体验。 嗯， 其实现在这本书文笔看起来都很朴素简单，但是却给很多读者营造了一种日常恐怖的氛围，就让你看完之后感觉好像，哎，这罪犯会不会出现在我身边？ 哦， 就那种感觉。 明白明白， 很毛骨悚然， 一下子把自己整个人吸到剧情里面去了。 对，哎，之前我们还讨论过一本书，一本书特别适合送给身边的朋友。 嗯， 叫什么？ 什么来着？ 哎，就是那个，也是一个犯罪题材。 因为咱们两人在节目里面推荐好多书， 也是一个犯罪题材的 啊。 然后他是用自己的手稿方式来续写。 哦，对，我想起来了，中文翻译过来叫做《忒修斯之船》。 对，值得推荐一下。 嗯， 再来和大家分享一部比较轻松愉悦的，适合现代人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解决运动困难的问题。 对 的，这本书叫做《明年更年轻啊，运动赋能篇》。 这本书呢，可能会改变你对这个运动的态度，包括积极主动的运动起来。两位作者，一位叫做克里斯，也是在80岁的时候，依然具有这个中年人的体魄，可以无障碍的参加各种各样的野外活动。 对，还有一位医生亨利洛奇，他是在曼哈顿做了20多年的医生，也是进化生物学领域的顶级专家。所以有人觉得说，这本书啊，认为70%的疾病和损失都是由不正确的生活方式引起的。你比如说久坐不动， 哎，对对对。所以说到这儿，我觉得客观的说一下啊，就是如果各位去健身房要锻炼，包括有教练过来说要咨询这个纠正体态的话， 嗯， 各位也不要一味的拒绝。 哎，我觉得这个话题你超级擅长，因为你知道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思萌同学呢，就是他会有几个标签啊，就阳光 muscle 少年 啊。 muscle 唯一这个词儿本来是应该用中文的，翻译成了英文，是吧？ 因为他，你其实还是有很多标签的，比如说，就对于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包括同事而言啊， 对，经常就是，哎，思萌你过来看看我这脖子，哎，思萌我这腰有点疼。 哎，被你这么一形容，感觉像一个推拿大师。其实不是，你就像一个健身教练一样存在。 对， 就是不妨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平常的这个日常健身心得。 这样吧，我正好说一下我最近的一些感受。 嗯， 就是刚好我也在研究这个体态健康方面的，所以包括刚才说到久坐不动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很简单，第一点就是会引起大家的这个骨盆前倾，这个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可以上网搜一下，骨盆前倾会让包括你的腰肌啊会变得紧张一点，包括你的腿部的这个柔韧性都会变差。同时如果再往深的说的话，骨盆前倾可能从下往上会影响到你的脊柱和脖子。 哦， 就是我很简单来说，如果骨盆有侧旋或者前倾，可能你的脸是歪的 啊， 因为你每天可能因为你照镜子不会觉得，你会刻意修饰嘛，但是你跟别人最自然的状态， 脸歪或者说两边的不太对称，不是正常的吗？ 不是那种生理上，而是因为你的脊柱、你的脊椎有一点点的侧旋、所以你的头是转过来的。 对，那怎么办呢？ 就是要纠正嘛。首先最简单的就是大概不要保持一个姿势超过30分钟、特别是坐，经常要起来活动活动啊，去接杯水啊什么的。 听到这番话的时候， 好，下一位 下一位看病的朋友请进来。听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可能正在驾驶行驶在路上， 立马把腰坐直了， 说有点胆怯了、那不妨我们就用一首歌曲来带入一下这个运动的细胞好不好，叫做 Tidal Wave， 特别适合运动来听的一首歌曲、因为它里面会有那种很运动的节奏感在里边，会有筋跟筋的感觉。 但是各位拿着方向盘的时候一定要稳住啊。 You can crash it down like a tidal wave. You can crash it down like a tidal wave. 非常感谢艾珂刚刚又给我提供了一个这样能够在运动当中来听的歌曲。 这首歌真的还挺适合运动的，叫做 Tidal Wave、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然后我们稍后呢就会发送今天的日期，得到今天的歌单。当然、刚才我看到周可以他说，艾珂能不能再说一下刚才运动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这本书叫做明年更年轻运动赋能篇。 对，另外一本书叫什么名字呢？ 另外一本是推理作家的信条。这两本书都欢迎各位啊。 对，如果有喜欢的话记得这个收藏起来，就是哪怕你收藏起来只是平常看一下他的书籍也好啊。 看看这个推书稿啊什么的都可以了解一下。 也主要是能够跟各位能够丰富一下在工作之外的这样的日常生活， 嗯， 更有意思一点。 我们说这两天其实我们的活动还是挺多的，除了和大家分享一些王牌推荐之外呢，平常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放送一些门票嘛，但是这周有点与众不同，因为他的演唱会的门票真的是一票难求，所以我们在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是为大家跟大家分享过了。然后我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说特别想听这首歌，叫做《电台情歌》，来自 Karen 孟伟，稍后跟你们说索票方式。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爱情的边疆，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您正在收听的是 广汽本田冠道达人挑战赛北京站9月21日澎湃开跑，参赛赢取 iPhone X 手机，现在购车即享最高36期零利率，更有机会赢取美国 CES 尖端技术体验之旅。登录官网报名或详询当地特约店。广汽 Honda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怎么爽？

听歌词。 歌唱北京听歌词，这里您听到的是李静创作的歌词作品《北京的怀抱》。一面旗就是东方容颜，一个梦装着千秋百年。看过了太多的星移斗转，你的爱海枯石烂也不改变。这里的万水千山，这里的瞬息万变，都只在你的指缝间流转。一只手托着风雨，一只手牵着春天，你的远方光明灿烂。继续关注炎亚纶，今天推出了全新音乐作品《亲爱的怪物》。日前拍摄同名主打歌 MV， 由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导演比尔贾执导。炎亚纶在 MV 中饰演了一个每天重复做着例行公事，就像是模型工厂生产出的复制羊一样，一举一动都被控制着的人。随着音乐的演进，情绪的推叠变化，最后这个复制羊终于觉醒，努力地想要挣脱束缚，是个带点惊悚怪奇元素，同时又发人深省的故事。昨天晚上，英伦实力唱将 JCJ 魅力重返上海，状态一如既往的惊艳，新歌和经典的曲目轮番献上，为上海观众带来了相当难忘和感动的一夜。至此，结石姐年度英伦魅力现场在内地顺利收官。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忽然就炸胎了。哎呀，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断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什么？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嗯，今天呢，就是除了要和大家分享这个 Carrie Moon 为的索票方式之外呢，还要和大家分享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如何来索票。昨天我们说，让大家发送这个莫文蔚最喜欢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就说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喜欢这首歌的理由 啊、哦，发来理由。 编辑的数字文字可能会比较多啊，但是一定要记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你。 嗯，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Carrie 莫文蔚在演唱会上等你哦。 对，吃了 Carrie 莫文蔚，然后放了一首王若琳的歌。为什么要放这首王若琳的歌呢、？For the reason， 除了她的节奏比较明快之外呢，8月8号她还出了一张新专辑。 Now they think it's like a style or some kind of something. How do I explain that I just don't believe in all this purposely for the world's perception of me? This is only rubbish, but eloquently, like all the gothic poetry kids are writing from the high school.That sounds nice. the fashion police, all the things I don't do them for you. I'm not down to earth, not planning to be. It's all hypocrisy. Hey, start running for no reason. I start laughing without any jokes. When did we need excuses to do what we do? Won't explain myself. When you agree, that sounds nice. That's right, we can go out, watch a movie, climb out my window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when the world's asleep, we shall dance like mad. Amusement only. When you agree, that sounds nice. For No Reason 来自王若琳，我记得你也特别喜欢王若琳的声音。 对，而且我特别佩服王若琳。怎么讲呢？因为她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从翻唱出来的嘛。 嗯。 然后她后来开演唱会，其实大家还是愿意听她那些翻唱的很经典的作品。 是因为她会演绎的不太一样。 哎，对对对。 就会有自己很标识的一些风格。就是有人形容她的声音就像吃了一块芝士蛋糕一样， 嗯， 感觉很贵的样子。 对。 因为特别好说，就是在八月八号的时候，我还特地去订阅了一下他那张新专辑。就是你听完整张专辑之后，你会有一种好像身临其境看了一场戏剧表演。 他这本身就会有这种戏剧化的这种体验特点在里面， 是叫做摩登悲剧。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整张专辑全部听完之后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好吗？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第零杰，告诉我你喜欢 Karen Mo 为哪一首歌曲，包括喜欢这首歌曲的理由是什么呢？ 王牌关注， 欢迎继续回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王牌关注。今天要关注一个喜大普奔的消息。 这个消息跟我们其实上半时段是有连接的，因为上半时段跟各位推荐了两部非常好的电影嘛。 对， 所以这个如果你喜欢看电影的话，就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 是，就是比如说现在大多数的观众看电影已经习惯了在网上买票了嘛，但是不同的这个购票平台，它退改签的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 对， 就导致很多朋友就觉得，哎，买了电影票，但是怎么办？临时要加班，去不了，但也退不了，或者说只改不退，这种情况有时还挺糟心的。 我特别想采访一下艾克，就是你平时一般会在什么时间来提前买电影票？突发奇想，提前一个小时就买了去，还是说会提前，比如说好几天中把这个时间规划好？ 我是一个没有规划的人， 就是，想去看了，一看这个海报，好，马上买了票就去看这种，对吗？ 没有，我是看我接下来时间有没有安排。如果说接下来时间有安排，我可能是另作他算。如果说我接下来时间完全属于我自己的话，我可能是会去翻一翻各大软件啊，有没有自己想看的电影？ 那你 找到一个适合的点数买当场次的电影？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退票改票？ 当然有。 这个当然感觉好像不止一次啊。 当然有，就是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什么？就是临时手头有事儿，然后立马要转换精力去忙那边。 对，或者说你之前和朋友约了嘛，比如说有饭局啊之类的，你说哎，要我们吃个饭，然后再去看一场电影好不好？然后就在吃饭的同时购买了这张电影票，没有办法，这个饭局拖的时间有点久，就只能去说作废了吧。 对，所以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先来分享一下，就是目前有一些退改这个政策套路啊。比如说有的购票平台呢，就会将这个退改签列为会员权益的特权。 对，你得要充会员。不同的积分等级对应不同的这个退改签的次数， 对，你得投币才能享受这服务。 而且还有电影院推出了自己的客户端，你知道吗？只要在他们的客户端上订购电影票的时候才可以自助办理退票。 如果说是第三方平台购票的话是不能退改签，所以各位买票一定要注意一点。其实这个一方面你看不支持退改签，特别让观众觉得自己的这个权益或者说时间没有办法合理分配，是受到损害的。 是的，另一方也是有所表示，比如说我们来换位思考一下，考虑一下这个影院表示啊，他们这方面可能思考的会比我们更 不一样一点， 对，更周全一点。 他们觉得说苛刻的这个退改签的政策是为了防止有人恶意退票，造成不正当的竞争。 哦， 就比如说刷票房这一类的事情发生，怎么办？ 对对对，而且可能就大家可能哎一听别人说好像这个电影哎不怎么样，退吧，可能就是受别人影响，这个票也就退过去了。 对，所以针对这些情况呢，昨天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下发了相关的规定，就明确提出了说电影票支持退改签。 支持，已经是完全支持了。 但是说通知指出其中的有一些条条框框，现在要画笔记了。各方制定的这个退改签的规定呢，要简化手续，优化整个流程。就是有的电影票它是可以退的，可能需要你再提前一天来退理， 把这个时间点标清楚。 对对对， 还有。对，还有就是这个比如说第三方售票平台啊，包括影院网站或者自己家的这个 APP， 应该在观众购票付款之前专门排出一个影票退改签的规定协议。 对， 就是你要提示一下你如果退票的话需要走什么样一个流程。 是的， 再跟各位说的再明显一点。 对，总之这条规定出来之后，就很多网友表示说哎呀这个烂片是要慌的节奏啊。所以提醒咱们的听友朋友们，就是在网络购票之前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个平台它提不提供这有退改签的方式呢，或者说你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去看一场电影呢？ 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及时的把你手机上这些经常购买电影票的软件更新一下， 对对对， 可能这个提醒的功能哎就能体现出来了。 烂片别慌，他可能更想说这句话，爱我别走。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臭豆也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哥。 嗯，我是思萌。 就是我们经常的 slogan 会出现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这次 Karen 梦为的现场有机会真的是坐到最前排，是第一排。 而且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发来自己喜欢，就像你刚才说的互动方式，喜欢莫文蔚一首歌的原因，我看到有人写了好长的话呀，真的好感人。 我们先来为大家来保存一下，到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惊喜，包括会呈现成一篇推送送给大家， 哦，一首歌一段故事。 对对对对，顺便记得要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百人节蝶灵节，告诉我你喜欢 Karen 莫文蔚的哪一首歌曲，包括这首歌曲为什么去喜欢它呢？ 嗯，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你就可以。可以有机会到现场来听到莫文蔚来唱歌啦。 马上要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一位非常熟悉的面孔，他就是许巍。但这首歌好像听起来不是那么的熟悉，因为也是他的一首新的代表作，叫做《我的爱》。他其实整首歌曲当中就是想表达说，我们现在每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奔波，永无止境的这种生活状态，好像让你觉得有种窒息的感觉。所以这首歌曲当中想给大家呈现的一种，就是给你来一次心灵马杀鸡，放松一下。 渴望无忧的时光，回忆里藏进尘埃，在熟悉而平凡之地盛开，以为都它都在，鲜花上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拨开，今宵宁静在心里，苦涩云霞在梦里，我的爱为你等待，我的爱为你 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拖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们该说一下我们今天育儿题了。 对， 这个育儿题非常简单，就是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许巍的歌曲，请问它的名字叫做呼吸爱吗？ 是或者不是？记得我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等你啊。 You're still somewhere in town. Your dinner's getting cold. I rest my case. You are always this late, and you know how much I hate waiting around, round, round. Bitter heart tries to keep it all inside. Bitter heart

来自黑豹无地自容，然后据说这个周末有这个迷笛音乐节， 嗯， 也就是在沧州，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选送这首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如果有买票去现场的朋友，先听为快。套用了老白、那个、 提前把这样的一个氛围先分享出来啊。 对，套用老白那个节目的名字，以前他有一档节目名字叫先听为快。好了，今天的第一位选手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来听 一下第一位选手， 对，听一下他的声音。 Hello 哎，你好。 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叫我阿南吧。 阿南。 哦，是那个有一个南瓜头像的是你吗？ 对，是我。 啊，正问正答，准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吧？ 嗯，对。 好，加油。 我们先来听到第一道题。由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将于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开幕大戏《老舍赶集》是根据老舍先生的六篇短篇小说来创编而成的。请问了，老舍的原名是叫周树人吗？ 不是。 嗯，非常的坚决啊。这一道题一般很难答错。哎， 不错，继续保持，加油。 嗯。 再来听到第二道题，这个日本知名歌手安室奈美惠最近呢宣布隐退了，请问安室奈美惠最初是以组合的身份出道吗？有点难度。 是。 回答是，对吗？ 对。 好，再来一下，看一下答案。恭喜你已经答对了两道题了。 看来不仅爱看书，还爱听音乐啊。 对。 第三道题，如果你答对的话，就会有这个反转的可能性了，请听题。梁实秋写的《故都的秋》非常有名。其实呢，梁实秋还是国内第一位研究一位国外大文豪的权威。请问啊，梁实秋研究的是莎士比亚吗？ 不是。 这个时候我们要适时的出一下这个音效了。 每次我出这个音效的时候都会有点慢，然后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有种大喘气的感觉，怎么音效还没出来？ 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很遗憾。 希望你给你一个缓冲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还会有小9.9的小红包送给你，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好吗？ 好的， 好了， 谢谢， 非常高兴听到你的声音，拜拜。 这道题确实有点难。 对， 如果说我作为一个答题者，可能也不太能拿得准。 但是我特别对我们的听众都非常有自信，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是来自才华有限公司的。 在线上了，已经还有一位朋友已经准备好答题了，先来听听他的声音。Hello， 喂，你好， 是鹏鹏爹吗？ 啊，是。 哎， 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吗？正问正答就好了。 好，知道。 好了，加油！希望今天的400块能够被你拿走，好吗？ 好的。 来，我们先来听到第一道题。三国时期魏蜀吴三足鼎立，那么请问了，北京在当时是属于曹魏吗？ 不是。 哎，非常的果断啊，这道题。 我这个音效也放得很果断啊。 你让我们的音乐提前放了两个问题。 哎呀，怎么办？就是第一道题就已经答错了， 非常遗憾。 对，很可惜啊。但是我还是非常高兴听到你的声音。但是稍后我们会有9块9的小红包 来送给你，欢迎你到时候把待会儿就可以把收款的二维码来发送到白吉 FM。 我看了一下你的头像， 好的， 是一位 喜欢 动漫的朋友是吗？ 对对对。 啊，是这个，你的头像应该是什么角色呢？ 那个海贼王的索隆。 现在还在追海贼王吗？ 现在还在看。 还在看啊，哇！ 海贼王现在更新到什么程度了？第几集？ 现在583了吧？ 583集。 我们在线上的时候，不仅要难为一下大家，还要问一下大家的平常的爱好。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答完题之后能有跟艾科对话聊天的机会。 好 吧， 跟你对话非常开心，也是让我们知道了现在海贼王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持续更新当中。希望你能有一个好心情，好吗？ 谢谢。 好，谢谢。 拜拜。 Si j'avais 20 ans de plus ou toi 20 ans de moins, on aurait aimé le début, mais comment éviter la fin? Amireux, on est amireux, ni amis ni amoureux, on se promène entre les deux. Amireux, on est amireux, c'est un amour version joyeux qui fait jamais Toucher toi me plaît, me ravit, j'en suis ébahi. J'adore te regarder manger, tenir la main au ciné. On s'aime sans se déchirer, sans se dévorer. Tous nos bonjours me rendent heureuse et nos adieux me laissent rêveuse. Amireux, on est amireux. Ni amis, ni amoureux, on se promène. Quand tu tomberas vraiment amoureuse, ça me fait pas peur, j'ai assez de place dans mon petit cœur. Tu es gentil, je connais la vie et les maris. S'il me choisit, il te choisit, je suis comme je suis. Amireux, on est amireux. Mi ami, mi amoureux, on se promène entre les deux. 你看我们的一个连线之后就炸出来了一大帮这个喜欢海贼王的粉丝们，说海贼王现在已经更新到853集了好吗？ 刚才说的是多少？好像是500多是吧？ 我对数字天生太敏感， 看来可能是那位朋友刚刚看到583集。 还有很多朋友就是非常可爱，比如说白骨精想回月球生活，这个名字还挺长的。但是我觉得你们答题的时候音乐要如果答错的话换成凉凉会更好。稍后就是我们的音乐厅了，准备好你的手机了吗？记得关注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今天的音乐题非常的简单，但是我们先听一条广告。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 今天的音乐题呢，就是 先问一下，我们现在是听曲子猜歌名，还是 我今天想问题的方式是 对，所以我要先问清楚嘛。 我今天呢就是想让大家来猜这首歌曲是出自哪部影视作品当中 啊， 就是很简单，就是首先你要准备好你的手机对话框，对话到白吉 FM。 对，也要提醒各位，如果开车的话就先暂时先不要互动啊，先注意安全。我们接下来先要听到这首歌的前奏。 三二一。 最前排， 相对这个换了这个问题就好回答一点了。 嗯， 因为我已经陆续的看到大家有正确答案发来，可能时隔很多年很多年之后已经忘了这首歌曲叫什么，或者说唱这首歌的人是谁。 嗯， 但是一定忘不了那部影视剧作，它是什么呢？ 姑娘会唱歌，歌声好比万春江水，开口一唱歌成河。 那时的人们也爱唱歌，采茶不忘对山歌，放声山水天地间，心想唱歌就唱歌，心想唱歌就唱歌。时的歌，音乐响起来，时间走过，唱的还是一样的歌。 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艳是娱乐座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嗯，刚刚觉得广告之前那首歌曲好像一首歌里面听了好几种这个乐曲的元素在里面。对对对， 这首歌曲是特别为你来准备的啊，我觉得很符合你的气质，你知道吗？ 跟各位分享一下，今天上节目之前，这个艾科见我先说了，思萌今天为你准备了一首歌，我问半天您知道吗？就怎么都不说，就一定要卖这关子。 就是想给你一个小惊喜， 精心准备一下。 因为好像就是我据说你还比较喜欢程璧， 对对，很喜欢程璧那种高山流水的感觉。 对，程璧他和这个另外一个歌手傅瑞、 嗯、对， 两个人合作这首歌曲叫做《心想唱歌就唱歌》，也是我特别喜欢一首歌。 嗯，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了，我们言归正传，来公布一下刚才音乐题的正确答案是出自哪部影视作品呢？ 那肯定是《金粉世家》呀， 是来自何路 《让它降落》。 这首歌听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搭配着它的前奏，就听的时候就会很有故事的画面和代入感。 而且我觉得今天特别巧，因为我们今天在开场的时候还专门提到了陈坤。我没有记错吧，金粉世家里面是有陈坤的角色对吗？ 是的、所以我们要恭喜一下第一位答对的朋友，他叫莫尘， 恭喜你。

又来到了18:35，我们音乐素描的时间。每到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个天井望出去，一小月牙的地方，可以看到外面的天气现在已经渐渐的暗下来了。总是会想到今天我们和大家在那个白给一百块当中提到的一个问题。当然，说这段话之前要想纠个错误，就是故都的秋是出自郁达夫的。然后 郁达夫的作品， 对对对，但是其实刚才我们说错了，说的是梁实秋， 所以要向刚刚这个参加节目包括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道个歉。 sorry 啦，原谅我们吧，主要每天的这个工作量实在太大了。但是我刚才又翻阅了一下其中的有一些文字只言片语，其实可以和大家分享。比如说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北国的秋却来得特别的轻，来得特别的近，来得很悲凉。 你的这段话让我觉得北京的秋天本来就是非常短暂的，可是听完之后又特别的让人珍惜。 我觉得我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就看到这段文字之后，我想说把这本书找出来再重新翻看一遍，因为它其中写的很多都还挺唯美的。比如说它形容到秋天，它不仅形容到秋天的呈现的颜色，它还形容到秋蝉的衰弱的残生更是北国的特产。哎，特产这个词用得好。但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字呢，是和这个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无关。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概念， 概念 这个概念在国外非常流行，叫做断舍离。它是一种什么样呢？就是极简主义吧，就是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也是很多人所向往的。但是你在实际生活当中，如果说在整理房间的时候，仍然会有很多东西啊，这个不舍得，那个也不舍得，怎么办呢？所以有一本书叫做《极简主义》，就是分享了一个做法，叫做打包派对。 哎，我们来听听这个打包派对的概念啊。它其实很简单，就比如说，我们来假设一下，各位朋友，一时兴起呢，你马上就要搬家了。但是你只有一天的时间来打包你的全部东西，而那些没有办法放进盒子里的东西呢，我们就想象一下，用单子把它们遮住盖住，这样它们就不能使用了。 对，这样做其实需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包，包括你自己用到的，比如说牙刷啊，厨房用具啊。如果说你今天稍后需要用牙刷，就把它拿出来；早上需要用洗发水或者护发素的话，还有沐浴乳啊之类的，你就把它拿出来；需要几件明天的衣服，你就把它拿出来。总之一周之后，你就会发现说绝大多数的东西仍然都会装在这个盒子里完好无损。这时候你就要做出一些有趣的决定了，就是断舍离。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首先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盖住，先打包掉，然后从你的需求当中来选择一些。 对， 当你没有选择的，就说明你在近期包括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去用到了。 对，就是比如说很多女生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共病啊。打开衣柜的时候发现一满柜子的全部都是衣服，什么打底啊，这个打底那个打底等等，很多很多，就发现颜色相同的有很多，然后同一款式的 也有很多。 比如说有的人就像我一样像老夫子一样生活的，打开我的衣柜 同一款衣服好多是吗？ 对，格子衬衫就一堆一码色，只不过就是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而已。就这样的就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断舍离。 断舍离。我还听到一个概念，就很简单，说如果有一件衣服是在你一年当中穿不超过三次的话，就说明你第二年也不会超过三次，就干脆扔掉， 你就扔了吧。 对，或者是送给需要的人都可以。 就是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就不妨问问自己说，这个衣服我会穿它吗？或者说用一个最简单最直观的方法问自己说，这个衣服我明天要穿它的话我会穿吗？当然要应季啊，你不能说羽绒服我明天当然不会穿它。 不能这么想啊，其实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打包派对的概念，这样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去过一个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 对，最起码就是说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些东西会让我们怎么说，学会断舍离的过程当中提升我们生活的质量和幸福感。 对， 因为你会发现比如说你现在所处的房间内是很杂乱无章的，就像父母经常会说那句话，如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所以我明白了，很多朋友听到我跟艾科说完这些之后，回家第一件事不是做饭了，先开衣柜，我们先断舍离一下。 别着急，别着急，慢慢来。 对，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在做这个断舍离的时候需要一点决心，或者需要一个仪式感的时间来去做。没关系，十一小长假马上就要来临了。 你这是在提一个 对，如果要 剑走偏锋提出了一个假期的这个做法啊。 如果说是真的就是不准备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不妨在家里面做一次断舍离，我觉得还挺彻底的。 我也要分享一下，因为我是那种可能跟大部分人不太一样，我很享受在断舍离或者收拾家里面的一个过程。但是你们不要邀请我去你们家是因为这个原因哦。 当然我们今天还会有一种特别的呈现，就是我们的老听友已经知道了，就是回复打卡两个字就会收到一张照片，而这张照片呢也是出自我们的一位好朋友，他给我们分享昨天晚上北京上空夕阳西下的火烧云的感觉，然后其中我配到了一段文字，也就是说断舍离的一个概念就是放下执念，遇见真实的自己。所谓的简单，就是让我们从身边的点滴开始做起吧。 简单简简单单，我要简简单单单啊。 一首歌曲当中它的编曲，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在乎它的词藻，也许它不需要有太多华丽词藻，只需要简简单单的呈现，你就知道它想表达什么意思了。比如说 Panic 戴佩妮，简单。 日记没有主题，人生没有交集，我身边没有你，三四中一搞定，写歌不看心情，想去哪里就去，坏天气，但一切风平浪静，好脾气，我不爱发脾气，简单，简简单单单，我要简简单单单，时间不会太赶，简单，简简单单单，我生活不会有麻烦，麻烦，麻烦，日记没有主题，人生没有交集，我身边没有你，三三容易搞定，写歌不看心情，想去哪里就去，虽然是刮风下着雨，坏天气，但一切风平浪静，好脾气，我不乱发脾气，简单，简简单单单，我要简简单单单，时间不会太赶。简单，简简单单单，我要简简单单单，生活不会有麻烦。简单，简简单单单，我要简简单单单，你不会是负担。简单。感情没有恐惧感， 简单这首歌曲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断舍离概念，对于很多女生而言并不是那么简单。比如说 Cherry 远远她说，有些东西不咋用，但是就是不能缺，只为了拥有。 哎呀，听起来好像还蛮温暖的，好像恋恋不舍。 对，有些东西可能真的就是像大家所说的一样，对于很多女人就是就不想说把它就是这么简单的扔掉了，只是想拥有它而已。当然我们希望今天的主播私房歌当中为你推荐的很多歌曲也是这种概念，不要断舍离它。 主播私房歌， 你先来吧。 我先来啊。 推荐什么歌呢？ OK， 那我先请艾科稍等再推我们今天的歌曲，因为想连着前奏跟各位一块听。第一首歌呢是这么的，这个最近啊几年可能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了，这个音乐综艺节目上好像 唱歌的人好声音越来越少了，但是在今年我可能关注的为数不多的节目里面还是发现了这么一个声音，所以我今天立马要在节目里跟各位分享一下。 他是谁呢？ 他是刘俊格，而且特别要提示的是他的这首歌曲的伴奏贝斯是由他的导师谢霆锋专门上台演奏的。有多久没有看过谢霆锋来弹贝斯了？ 在 MV 里经常见， 对，但是好像没有在现场见过了。 在 KTV 里也经常见。 来，我们先来听听啊，来自刘俊格的作曲家。 不好意思，我是推首歌了吗？ 三四。有很久没见，我剪了长发，但怎么说话，但怎么激发，把歌词写的柔。 这首歌刚才艾克说让我多介绍两句，其实我组织语言不太想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现在可能更想是推荐各位去看一下这首歌的 MV， 你会更能体会到我分享这首歌的一种感觉了。继续要分享第二首歌曲，其实很简单，也是一首在综艺节目上出现过的好声音，来自刘锦泽。我相信可能在大城市生活的每一个朋友都会有在晚间下班之后去赶地铁的这样一个场景。 是的， 当你在十点多钟去赶到地铁，车厢里面空空荡荡零零散散的人，那个时候不会觉得孤单，而觉得还有人陪着你来熬夜加班。 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身边的姑娘胖胖的他重重的靠着我睡，我没有推，我不忍心推，他看起来好累，矮下了身子向后仰，我懒散的伸长了腿，对面的大叔在鼾声之中张大了嘴，旁边的阿姨左摇右晃， 水的脚步倒背，身边的妹妹和朋友谈谁是是非非，我也疲倦了，这是我胃不失眠的地方，悲伤的难过的在这里我没有力气去想，城市的夜在头上沉默经过他的心上，尽管他千疮百孔仍在夜里笑得冷眼漂亮，我已疲倦了，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沉重的烫手的在这里都可以暂时放放，等到了站下了车一下的路还有好长，不去想管它呢，让风吹在我脸上。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影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影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私房歌， 来， 欢迎回来，这里燕是娱乐私房牌，又到了我们这个我推荐主播私房歌的环节了。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第一首歌曲，这首英文歌 The Southern Miles， 因为我记得我很多很多年之前也是在一个深秋的时候听到的这首歌，当时给我呈现的感觉就是满脑子的画面全部都是瞬间变成了彩色， 彩色童话一样， 对，所以也希望这首歌曲的旋律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明亮起来。 And I need you, and I miss you, and now I wonder if I could fall into the sky. Do you think time went past me by? 'Cause you know I'd walk 1,000 miles if I can just see you tonight.Of you, and I wonder if you ever think of me. 'Cause everything's so wrong, and I don't belong living in your precious memory. 'Cause I need you, and I miss you, and now I wonder if I could.Into the sky. Do you think time went past me by? Oh, 'cause you know I'd walk 1,000 miles I can just see you tonight. 不知道这首歌曲你会给我打几分呢？不要着急，稍后还会有一首歌曲等待着你们呢。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欢迎继续回来，依然是我来推荐。就时间就是这么匆匆的过去了，然后我要是不抓紧时间来介绍这首歌曲的话，可能没有什么时间了。所以今天和大家 分享 的第二首歌曲可能节奏会相对舒缓一点，但是我觉得更像是写给未知的29岁的一封信，因为它其中会提到了很多愿未来的自己变成什么样子。然后我们白金 FM 的平台上之前有一个活动，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给2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不知道这首歌曲有没有扎到你的心呢？